真想伤害谁。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，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。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。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 欢迎你走进今天的舒雅的第六感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舒雅。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宗盛演唱的《这样爱你对不对》，这是由李宗盛自己作词作曲，原本是由陈淑桦演唱的一首歌曲，被收录在陈淑桦的《聪明糊涂心》专辑里面。讨论一个歌手唱功好不好，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他唱别人的歌曲能不能唱出自己的味道，还是简单的模仿原唱者。虽然说对于李宗盛用翻唱这两个字眼不恰当哈，因为本来这些歌曲就是他写的，但是对于歌曲的首唱来说呢，李宗盛还是属于一个翻唱的版本了。那综合的来看，李宗盛嗓音条件一般，假音、转音、哭腔、气声等等技巧很少用，但是胜在对于音乐的理解、感情的演绎和节奏的掌控上，最适合演唱起伏不大、感情丰富的歌曲。继续来听到的仍然是一首翻唱歌曲，来自范逸文演唱的《女人花》。 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，朝朝与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如梦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，看着只许着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在我心中，真情真爱无人懂，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，无法自伤最心痛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若是你闻过了花香浓，别问我

风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不想从前，不谈未来，我为谁等待？不要你懂，不怕人说，让爱随风沉默。风中，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，永远的痛。昨夜的梦留给明天，明天。你是我胸口。 是我胸口永远的痛，来自王杰和叶欢。在飞碟唱片担任制作人的时候，丁晓文为王杰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，这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，丁晓文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这是一首凭空揣测出的电影插曲。当时呢，这首歌曲是为一部叫做《热血男儿》的电影创作的插曲，之后电影《旺角卡门》当中也有用到这首歌曲作为插曲。继续要请您来听黄小琥白天不懂夜的黑。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，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，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，没交换，无法想象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攒成两个世界。

向来有一种无可言喻的魔力，这是来自他2002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国语专辑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曲《爱的主打歌》。 叫透明人，只有秘密要和他拱手同忙，那可不敢保证，也许一不小心就会走漏了风声。 这一天来就可能有点难，有点傻也有点笨， 会不会忘了按着驱动， 也许这是他的本能，能够 让你有点心疼。 会隐瞒，只会坦诚。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，能行则行，不知好请你稍等。 透明人间炽热，几次与你谈着，渴望得到同样回报的可能。 期待换来人类互相的宠着， 一人去找一个受骗。 人间炽热，几次与你谈着， 渴望得到同样回报的可能。 期待换来人类互相的宠着， 勇敢的闭上去找一个世界。 有一种人叫透明人，你有秘密要和他同手同脚、 他可不敢保证， 也许一不小心就会走漏了风声。 这一天来就可能有点冷，有点傻也有点笨。 会不会忘了按着驱动，它是不是有了这样的功能、 没办法，也许这是它的本能， 能够让人有点心疼。 不会隐瞒，只会坦诚，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，能行则行，不知好请你稍等。 透明人间试着几次与你谈着， 渴望得到同样回报的可能。 期待换来人类互相的宠着， 一人去找一个受骗。 人间试着几次与你谈着， 渴望得到同样回报的可能。 期待换来人类互相的宠着， 勇敢的闭上去找一个受骗。 人间试着几次与你谈着， 渴望得到同样 本来人类互相的宠着， 只去找一个受骗。 坚持着镜子与你谈着，得到痛回报的可能。 本来人类互相的宠着， 只想去找一个世界。 过去爱没有恨，哦，只有爱没有恨，哦，只有爱没有恨，哦，只有爱没有恨。 这同样也是一首古典节奏感非常强的歌曲，来自胡彦斌的一首具有 R&B 曲风的歌曲《透明人》。继续来听黄心凌《Honey》。 心里关上耳朵，我用心在听，你用安慰我打造贴身。

空星空依旧闪烁，梦着你梦着我，今生注定来相逢，情丝万缕在心中 天梦，患难与共情深重，愿隔千山万水心心相通。有了你有了我，让梦成真到永久，告别昨日沧海不回。 永没休止，能缠绵相恋一次，

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姑娘，她温柔地依偎在我肩上，那晚屋里洒满了月光，我的心儿轻轻为她绽放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青春随着歌声在飞扬，我忍不住把爱恋对她讲，我以为她会一直在我身旁，我以为爱像永远那么长。 新的一天开始忙碌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。上班路上，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，给你正能量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